1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驾驶视线影响不大，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依赖性的信任我们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作为一档有爱的旅行节目， 嗯， 参加过我们节目嘉宾呢，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生活节奏当中，就会口口相传我们参加我们节目的感受。 对， 然后就会来一系列他们身边的好朋友。 没错，他们也会带自己的朋友过来哈。 对，有一次呢，我们跟黄东认识了，黄东真的是瑞士滑雪达人， 必须的嘛。 对，现在从事保险的行业，非常的开心。他把参加我们节目的感受告诉他的身边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留学生的朋友。 太棒了，这位朋友呢，也是现在应该是也是资深专业的， 是的， 达人。和业内人士啊， 是的，他经常搞一些策划的活动，比如说什么演唱会什么的，那不一定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瑞，欢迎， 欢迎瑞， 大家好， 北京姑娘，先了解一下瑞的旅行这个履历哈，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国家的，有没有自己算过？ 啊，还真没算，十几个吧， 十几个， 十几个，哦，那也不少了。 对，因为瑞是英国留学的， 美国留学，在美国上的大学， 去过了美国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吗？还是？ 哇，那可没有，当时应该一半得有了， 一半得有了，主要城市基本上都去过了。 今天带着瑞的旅行的一些感受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很期待哈。想问一下，今天主说应该是西班牙部分的滑雪，西班牙部分的滑雪第一次。 对，西班牙还真的是，我总感觉西班牙是热情洋溢的，然后特别阳光明媚，怎么会有滑雪呢？ 你是专程，因为我们的瑞是滑雪高手，双板滑雪高手。 哇， 是不是？ 嗯， 是从5岁开始接触滑雪。 5岁接触滑雪可赢了。 什么时候接触滑雪的呀？ 初中时候第一次滑吧，但是就是具体真正爱好还是留学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然后 纽约有雪场是不是？ 对，其实纽约那边滑雪和北京附近很相近，都是比较冰、比较湿、 比较湿。 对，然后那边气候和这边比较像嘛，然后那会儿经常和一个单板的朋友一起去滑，然后就比较喜欢。 在纽约的时候开始滑雪， 对， 那就掌握了技术之后，因为我们黄东也是非常厉害的瑞士的滑雪高手啊，那应该跟黄东去过瑞士。那西班牙这个目的地是因为什么与它滑雪相结缘的？ 西班牙其实是我们之前我自己办活动的时候请过几个单板的高手，他们以前是西班牙国家队出来的， 人家就请西班牙滑雪队的高手， 高手 请，我的天。 对，然后呢，他们说 你没有交流吗？ 对，来啊来啊，到我们的雪场。 打开场子给你划一个。 我非常好奇，就这个策划的活动一般就需要语言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留学生嘛， 对， 英语交流，那你们怎么去策划，他们怎么能邀请到那些专业运动员到西班牙去给他们滑雪呢？怎么邀请？ 其实是我们把那个西班牙的这些高手邀请到中国来，然后做一些活动，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技术呀，然后展示一些技术，然后拍视频什么的。 哦，是这样的。 对，因为他们也是那种自由式啊，就玩悠槽，然后飞得很漂亮那种， 飞在天空中那样。 对啊，那他们是就是既然是来到中国，那是怎么去到西班牙他们那边的，然后去感受的呢？ 他来了以后，大家就玩得很开心嘛，然后说你来。 啊，那邀请 你滑雪吧，然后我就当真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是，不但跟他们一起滑雪，还住在了他们家。然后他们对家就 住在滑雪手的家里头。 对， 他们都在山里面有房子。 你直接从山打开门就往下冲啊！我下去买菜。 是，然后那上来怎么办呢？上来提着雪板啊，坐酸奶车。 真的，我非常羡慕，因为一是西班牙的这个地理位置， 对， 我们觉得滑雪还挺很少提。今天要跟着我们的瑞好好去感受感受， 对，好好感受一下西班牙滑雪。 对，西班牙滑雪的城市有没有？就因为巴塞罗那呀、塞维利亚都去过啊。你这个是在哪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巴塞罗那南边。 巴塞罗那， 我这个方位感不太好。 反正靠近山那边。 对对，在比利牛斯山脉里头，然后它在那个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地方。 哦，那有没有一个小镇是在它周围，就是我们可以住在那儿啊？ 有，但是我忘了叫啥。 哦， 反正具体就在比利牛斯巴塞罗那的区域，对不对？ 比利牛斯山脉，然后呢，巴塞罗那附近，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沿着那个地图找，哎，哪个小镇，你就落脚在那儿就行了。 其实有一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个西班牙和法国包围的一个小国家叫安道尔，当时我们也去了那个地方。 安道尔， 这不是微信名字，地区第一个， 没错没错， 安道尔， 好多都安道尔居住地，吓死我了。 对，一看就是那个没仔细往下翻。 下一个玻利维亚， 对玻利维亚。对， 去到之后，当地的这个，比如西班牙的朋友怎么接待咱们的？因为玩嘛，滑雪是当然是体验项目之一。 西班牙人民那么热情， 对呀，他们怎么去接待？比如说，住在哪里啊？饮食上，比如说雪场怎么去告诉你怎么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住其实就在住在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样？非常的大，是不是？ 特别大，而且动物特别的多。他们 养动物吗？ 对，一对夫妇养了两只狗，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马场，有大概十来匹马吧。 哎呦我的天哪！我以为养两只孔雀。 马场， 对，他们夏天就骑马，然后就是那个姑娘她喜欢野骑，就不带鞍的那种，那么着野骑。 哇！ 然后他们家马场看马场是一只猫， 啊，看马场的是一只猫， 对对对， 猫王， 对，人不说牧羊犬吗？这是牧马猫， 牧马猫， 是 又有猫又有马又有， 哇，好可爱呀！ 犬 就有狗，还有什么别的小动物吗？ 差不多 了，小动物倒没有，就是他们那个猫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吗？ 我去骑那个马，就因为我没骑过嘛，然后他们就扶着我上去，那个猫就一直在房梁上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家马骑坏了。 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住在比利牛斯山上家庭的一个组合结构。 对，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他的家周围是什么呢？是那种大草原吗？就草地那种。 对，草场。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冬天嘛，其实就是覆盖的就茫茫白雪那种， 资源很好。 那他有邻居吗？还是说就这么一栋房子？ 他那个邻居和咱概念不太一样，邻居可能是开车5分钟那种邻居。 哦，明白了，对， 有一定距离。 是的，这种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欧洲的那种小镇的生活。 是， 哎，没错， 这个应该是女生 啊。 是不是女生？你的朋友 啊， 男女是一对 夫妇 嘛？ 对， 他们的生活的这个，比如说生活的节奏啊，生活的样貌，早上起来，你们也住在他们家嘛？说说西班牙这个比利牛斯山这个居住一天的生活节奏是什么？真的是滑雪买菜吗？还是怎么样？他真的是滑雪买菜？ 天刚蒙蒙亮， 他们就开始踩着雪板下去了， 踩着雪板下去买菜挖菌了。停，旁边有一只灵芝， 真的 挖出来。 他们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因为这毕竟住在山上啊，对吧？ 特别悠闲。就我们去的时候，肯定不会带我们去买菜了。 村里通网不？ 网络怎么样？ 网络还蛮好的， 还蛮好的。对，上网啊，看视频、电视什么的都没问题。 没错没错。那他们怎么样一个结构呢？比如说生活结构，他们在那边？ 对， 生活结构。 哎，他们周围有小超市啥的吗？ 对啊，就是补给的话， 没有，都得开车去 啊，都得开车， 都得去镇里。就比如说一个镇，可能辐射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大家都是各个住家，然后住家之间都离得比较远，但是就是主要生活采购得去 去镇上。 是的， 懂了，就是开车一次，然后那个采购出 来 一周 的 食材。 说到西班牙的这个地方的滑雪资源，因为你是高手，也是双板的高手，你在瑞士也感受瑞士雪场非常漂亮，然后中国你也滑过，那西班牙滑雪的这个雪场的标准 怎么样？ 级别怎么样？你觉得？ 西班牙，就是赶上雪质好的话，它是非常爽的，因为它天气好，它没有其他滑雪地方那么冷，然后比较湿润，然后它那块吃的很好吃，而且特别便宜。 哦， 特别便宜， 吃的好吃，特别便宜。到那儿去过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也待过，吃的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有这个山上独特的感觉，沙味嘛？ 对，是野味儿是吗？对，靠海吃海， 对，靠山吃 山，靠 山 吃山， 对吧？会吃什么？ 就同样的吃，你在巴塞罗那市里吃和你在山上，然后在雪旁边吃是感觉不一样， 吃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差不多啊。 像巴塞罗那，因为它靠海嘛，有一些海鲜啊、大虾呀、什么这么大，什么那个海鲜饭之类的，也都因为好像人均或者说他那一份应该是差不多100人民币左右，我觉得，对，我记得那山里面他也是吃这些东西是吗？ 消费的价格怎么样？ 也有，但是他首先会便宜，另外他也有，他不是属于加泰罗尼亚的属地，然后他会更深一些，所以会有一些当地特色的食物，其中有一个叫烤大葱，就是咱那个大葱巨大根一根。 俺有些朋友是山东的，煮锥子也是山东人嘛， 是是是， 他们那烤大葱， 山东一般都是把大葱当馅儿卷到煎饼里。 对，烤大葱什么感觉？ 好吃吗？ 生烤蘸酱，然后就是你把外边那一根手臂一般粗的葱，然后你给它烤熟了，外焦里嫩，然后里边一定要烤的特别熟才行， 软的。 那会不会很烂那个葱？ 会，然后外层因为烤焦了嘛，所以它还是纤维的，还是能拿住的。然后你就蘸酱，然后羊脖拿着那个葱直着对着自己的嘴，然后 它里面那个 鱼，然后里边那个馅儿就出来的，吃掉那个 是这个。 看着跟甘蔗似的， 对， 我醋 让我想到东北那大葱蘸酱。 是，说到蘸酱，你他那个酱是什么风格的酱啊？ 咸的。 哦，咸酱 的。 他们的生活结构， 我觉得下次我再去西班牙带着东北大酱。 对，你可以冬天去感受感受。 然后我提着葱来，我教大家生吃 是 用烤。 是的，这个葱印象深刻。那上面还有什么饮食结构会让你觉得不错的？ 我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那个葱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西班牙朋友来中国的时候带他们吃烤韭菜，他们说这就是小迷你版的那个 烤葱， 味道不错。 哦，我知道了。 是，那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冬天去滑雪，来到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区域当中，怎么体验比较合适？他那个雪场是比较完善的服务设备，还只是一片雪场？比如说还有什么休闲的啊、咖啡馆啊，有没有这些设施？ 它首先它是一个就是设施完备的滑雪场。 哦，那是正规的滑雪场。 没去滑野 山，肯定是正规的。 不是啊。 没有，其实你要想滑野山也可以啊，但是不建议嘛，对吧？ 对对对， 按照考虑。然后就是它可能消费层级来讲比瑞士有所不足，因为它消费水平还是较低一些，比较便宜嘛。 便宜。 对，但是它该有的都有，而且雪质和山都是特别的好的。到那以后就是建议啊，带一个会西班牙语的朋友，因为西班牙人普遍当地就是英语 啊，英语不是很好。 对。然后其他正常流程就。 该带啥干啥， 对，该干啥干啥，跟国内崇礼滑雪没什么 类似的。 懂了。 晚上的时候他们那边也休息，还是会有夜场的滑的要求？ 哦，西班牙可能大家也知道，他 天黑的特别晚， 对，然后他们生活特别悠闲，然后每天早上7-8点起床吧，中午2-3点才吃午饭。 哎呀， 然后 这不是我们周末的节奏吗？ 对， 是啊， 晚上10点-11点才吃晚饭，所以一般大家滑完雪了以后，可能先回家睡个觉，然后再出来吃晚饭，吃晚饭再嗨。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在哪儿嗨呢？小镇里面这些什么酒吧、咖啡馆一应俱全是吗？餐馆？ 一般在家里嗨 啊，一般在家里嗨啊，是这样的。哦，我知道了，这个乡村就是小镇的生活可能跟城市还是有点不同。 是， 对。 建议游览的话，比如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大概待几天比较合适这样的一个雪场？ 对，就单纯为了滑雪的话呢， 3-5天吧，因为它你可以同时去，因为离西班牙和法国都不远，两个地方都可以去，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安道尔，它里面有一个 特别大滑雪场，另外它是一个免税的国家，所以你在那儿买的东西都特别便宜。 这个跟我们说说免税的。 对，安道尔。哎，那如果要是就比如说申根签证直接就可以过到安道尔吗？ 对， 哦， 你刚才说免税是安道尔为主角是吗？那个免税的地方，购物天堂呗，那意思、就是、 对，就是它那安道尔整个国家特别小，就四面环山，中间可能就三条主干道， 六十个免税店。 60个 不止，全是 真的吗？ 对， 我60个免税店都不止， 开了！ 我的天哪，两层银座！ 哎，安道尔真的是那么多免税店呢？ 啊，对，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什么奢侈品，就是其他东西，就电子产品商店很多，然后卖香水的很多， 哦、 但是它没有，就是说、 哦、 没有这种大牌一线奢侈品。 那也挺好的，大家去购买需要的方面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哦，安道尔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哦。安道尔那他们也有卖衣服或者什么的吧？这些、 啊、有，一应俱全。 对，这还是挺全的， 一纯啊什么的。哎，叶纯，周驼，叶纯，我买过他们的帽衫 啊，我也买过，我还买过飞马呢。 对呀、啊，飞马 ，Tubi Number One 嘛，三六零 都有，都有，都有。 像安道尔的，比如说那个免税店，你刚才说香水店， 嗯、 然后还有一些电子设备。 对。 那比如说像衣服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区间的一些衣服比较多呢？我们去买的话，安道尔。 首先，它是。肯定最多的还是冬季那些滑雪的衣服， 挺好的， 我三夫户外什么的， 想到 对 啊，然后其他的一些价位我倒是真没怎么看，因为毕竟我比较关注滑雪，然后看到的都是雪板啊什么的，但是就是一些正常的牌子，就是咱们商场会看到的牌子都是有的， 还是叶纯嘛 啊，对。那安道尔他那个风格是什么样的？跟西班牙和法国差别大吗？ 像吗？ 像王府井？ 没有，就那个主干道嘛，就是它不是步行街的、 哦，是真的金碧辉煌那种感觉吗？ 嗯，比王府井差点，那这么说。 哦哦哦哦， 但是类似是那种组合结构， 对， 左右都有。 但是它是王，就是你想象一下，王府井你北口南口出来都是雪山，那就是安道尔。 那帅！ 哎呀，我的天哪！ 那 北口南口两个雪山，那个白雪皑矗立在那儿，然后整个安道尔金碧辉煌，一到晚上华灯初上， 对对对， 我的天哪， 是这个感觉， 买的都是乙醇三马一连， 乙醇你得罪谁了？你说质量还行 啊，挺好的呀。 对，那安道尔，比如说、 啊、还有海澜之家， 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免税店，然后两方是雪场。晚上灯光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在吃点东西补给的话，中间的餐馆也有多吗？安道尔的 啊，安道尔餐馆也挺多。我什么肯德基啊，都是有 的啊，都 是 连锁品牌、 啊、都是有的。 没有，正常当地的餐馆也是有的，然后快餐厅也都是、 哎，风格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去西班牙，我就觉得西班牙它那种风格，随便一家小店都会觉得挺好吃的，而且它的那个装潢就是它的风格，每一家都不一样。对， 安道尔比较商业，但是、 啊、比较商业、 哦，商业 有一个特点就是。街上俄罗斯人特别多 哦， 对， 俄罗斯那肯定 俄罗斯人很喜欢热的暖和的地方。 然后他们因为之前他不是俄罗斯富人很多嘛，然后他就很喜欢去滑雪，但是钱多不代表他愿意乱花钱，所以他去安道尔买便宜东西， 很节省 哦。 俄罗斯当地名是这样的，明白了。 俄罗斯人朋友可喜欢去海南了， 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地方离法国不远，西班牙的这个滑雪， 西班牙的属地， 对，安道尔各种的免税店， 对呀、 这个地方这一圈玩下来，其实还挺丰富的，对吧？如果真纯奔着滑雪去的话，相当过瘾的一个感觉， 很过瘾。就是这个雪场，就是满足滑雪爱好者的，基本上它的全部体验都可以。 嗯，没错。 对， 替那些想要去玩的朋友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去不是奔着滑雪去的，本身是观光去的，对，然后呢？没带啥什么衣服啊，什么可以到现场去租嘛？他有这个功能吧？ 啊、可以，这些都有的、 嗯。 但是国外就是他不怎么租雪服啊，雪服、手套、眼镜这种东西要自 己，还是要自备， 贴身的要自备。 哎，后面往这边，这边是安道尔的大巴， 这是采 购一条线。 这样，比利牛斯到安道尔大巴， 对，方便也很方便到达，是吧？ 对， 哦， 其实他出入境的时候也不怎么查，因为都是陆路交通嘛，你开着车过去，他也不怎么查你的那个护照，除非啊，他觉得你有走私嫌疑，就是有一些人呢，尤其是西班牙人，他从安道尔出去的时候，他会带一堆烟出去， 烟 啊，其实海关规定是每个人只能带 两条， 对，然后我们上次就是出境的时候就遇到了前面有人被查。然后哥们儿一后备箱的烟， 我的天哪，这哥们儿也实在，你多叫几个人，每人分摊一点啊。 是是是啊，这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阻碍我们的行程， 对 吧？ 对 对 对对， 安道尔、西班牙、法国，咱们不说法国，就是西班牙和安道尔哈，这俩地方的消费，安道尔便宜一点，肯定 那肯定是还是安道尔便宜， 安道尔买东西便宜，西班牙吃饭便宜，这么说 哦，西班牙吃饭便宜，西班牙吃饭是挺便宜的， 是吧？那住呢？这俩地方？ 因为你住到朋友家，你没有直接感觉是吗？ 还真是。但是住的话，我觉得就是去任何地方滑雪都是一样，你住雪场根儿上的那个酒店就会很贵， 当然， 然后你住稍微远一点就会便 宜 一 点。 嗯， 然后那会儿那块儿应该是有一些不错的 Airbnb 也是可以， 哎，挺好的。 是的， 我强烈推荐西班牙的 Airbnb， 就民宿，民宿真的是超好。上次我在巴塞罗那住的那个民宿，我的天哪，那个房子大概有160吧， 平米， 对，160平米，然后分了，光它的隔间就有六间，其中这六间还有一个超大的，就是相当于咱们的一个那个一室一厅开间那么大。 哦， 对，然后主人自己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客厅，再加上他的卧房，然后我就觉得哇，整个都是纯白的那种装修，挑高3米， 是是是， 太高了， 哇，真的是，那个他可能也 是 一个老房子， 不贵吧？ 不贵，那一晚上大概合人民币，就小房子大概400多，大房间600。 哦， 对，而且在 他们房价 真的市中心的位置哦， 是的，是的， 出门5分钟就到那个感恩大道了。 感恩的心呀， 对，感恩心， 带着一颗空心而感谢。然后呢，就是上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说，因为你说在吃西班牙很便宜，我老觉得西班牙吃，因为好多人 吃是挺便宜的， 真便宜到什么程度？你跟我们说说呗，在冬天西班牙吃和你夏天去的吧，应该是， 对，我5月份嘛， 差不多嘛，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就比如说你同样的东西在法国吃是14块钱，可能在西班牙就7块欧元。 一半啊， 嗯， 你这是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就比如说去一个普通的当地的西班牙菜餐馆， 餐馆， 然后是当地人去的那种。然后比如我要一个午饭，然后一盘子有菜 有肉 有主食， 嗯， 7块多， 7欧，哦， 哇，有菜有肉有主食， 还有饮料， 对啊，这个好便宜， 饮料可能5毛1块的这样。 啊，便宜 哇！ 便宜， 真的是挺便宜 的。跟瑞士一比，别去瑞士滑雪了。 是的，瑞士说，哎，那个， 他也是在瑞士滑过雪的。瑞士的物价相当高， 我的天， 对吧？ 是， 那不是一般的高。 我那次听房东说的是瞠目结舌的物价啊。当然，世界冬天有很多可以选择滑雪，北京国内也可以滑，但是你比如说山峰啊、气候啊、雪的质量啊。你应该去外国的感觉比较爽，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选手，我觉得，对吧？ 对，其实也不，我觉得雪的质量可能还是其次，这因为雪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纬度啊，或者跟气候关系会比较大一些。 完善上、安全度上啊，你说在那个西班牙的这个雪场的安全度，你有没有自己细致的观察？因为你是滑雪选手，你会注意这些。你这个笑说明就是、 就是很有意思嘛，因为国外尤其欧洲和中国，他对滑雪安全的认识不一样。你去南山滑雪场，你会发现有旁边有很多网子， 对 吧？ 对 对 对， 很多人上网，对不对？ 是。 在西班牙，你旁边就 是那什么概念？ 上网冲浪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西班牙，你会发现那个山旁边就是悬崖，你到旁边大概底下得有50多米深吧，它一点拦网都没有。 那万一要真冲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死呗！ 我的天哪！ 不单是西班牙、瑞士，也都是这样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安全意识很差的，有些人就坐缆车，他连那个护栏都不拉下来。 哇，外国人好有冒险精神。 提醒大家， 对， 您得掌握一定技术之后才去那边玩。 对，然后你慢点滑啊，别像套猫一样出去，哎， 法国完了。 我感觉这个可能和他们就是从小就滑雪，然后其实 也有关系， 技能到了一定程度了。就不在乎这些。当然，作为一个陌生的一个中国的朋友去瑞士啊、西班牙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道还不熟呢， 对吧？ 量力而行， 对， 量 真是量力而行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 Rain 呢，他去过很多的地方。当然，上半段主说西班牙的滑雪的资源，下半段呢，美国自驾又会扑面而来。 我的天哪！ 在美国，他生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东西都自驾过， 是的， 有大把的经验。他这种性格的姑娘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自驾方式？去哪些地方？而且还听说在一个无人岛上跟人捡过垃圾。 是的， 是吗？还有这种经历？ 有几个人压你去做的这件事情？ 不不不，我跟你说，捡垃圾那老头还在打架呢， 真的 真的， 我的天！到底 他是我的。 这个瑞到底下半段会有很多这个美国自驾的分享哈，我们要期待一下我们的新朋友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是 时间长了就是老朋友， 对， 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喜欢旅行的朋友，我们就是这样帮助大家分享旅行目的地的啊。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下半段马上回来。 好的。 过了一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驾驶视线影响不大，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信任的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超级资深的领队，他对美国这个国家那是非常熟悉的。 对，因为他在那儿留下了4年的求学时光。 哎，问一下我们的瑞，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 其实是4年半。 4年半，我的天哪，4年半不短了。 哎，是一个地区。是吧？因为你学校就在那边。 我的学校其实是在 Wisconsin， 美 国五大湖区那边，然后靠北平原，冬天雪很多。然后 选地方就适合他的运动了。 对啊， 然后毕业了以后去了纽约待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 哦，去纽约待了。 去纽约待了一年。 纽约东部，在北国东部，纽约。 是的，有没有找到在北京的感觉？ 有没有包容性的城市？各种语言在你边上有什么叫湖南话呀？ 湖南话，那你说的是华人区？ 是是， 对对，我当时住的地方是其实是中美洲移民的那么一个区域，叫 中美洲， 叫 Washington Heights。然后它其实比大家熟悉的那个黑人区还要靠北，天天听的都是西班牙语。 哇，还是有联系的哈。 对，还是有联系的。 对，说到美国自驾呢，很多喜欢去美国自驾的朋友，一般是美西要走一走，洛杉矶、旧金山，开着卡在里面住一住，7天不出来，是吧？ 是， 长期站到那个左道右道也不管了，反正 对，反正就是什么黄石公园、各种公园。 对，那比如说美西、美东。不是你都自驾过，你觉得第一次去美国自驾，比如道德跟我，我们带着朋友去玩了，先西自驾还是先东自驾比较好？ 虽然我个人非常喜欢东部，但是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去还是走西。 为什么？ 西岸路线是非常成熟的，而且西岸有大家很多耳熟能详的城市，比如说西雅图啊，旧金山呀、洛杉矶啊。其实重要的是，它中间会通过一个免税州，就是俄勒冈州。就是西部美国西海岸总共有3个州嘛，先是华盛顿，然后俄勒冈，从北到南，华盛顿、俄勒冈和这个加州。现在然后一般你可以从西雅图先落地，然后一路南下嘛。其实主要就是在俄勒冈的时候，免税购物是很爽的， 真的。 对， 俄勒冈州 这个真的是免税了， 对， 这就各种品牌了吧？ 还是没有一线大牌，就是没有 Prada、Gucci 这种，但是 有 Coach， 有 有当地的 Coach， 非常质量很好 的，美国本土的 MK Coach， 对对 ，MK 都收购那个什么了， 是是吧？ 然后俄勒冈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说到先去西部自驾，西部呢，我觉得这个海岸线非常的悠长，比如说 对， 也可以看到海豹啊、城堡那一路上哈，那个公路， 对，或者你往南也可以啊。 对 对， 你是自驾过哪些线路在美西的部分 啊？ 是因为专门自驾，还是因为就是感受？ 就是想去某个地方，然后顺便就只能开车去。 还是就专门自驾？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都有吧。因为在美国路公路交通很好的，而且美国西海岸它的景色特别好， 是的。 所以你比如说，我想去俄勒冈和加州，然后你与其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你 不如 开 车自驾去。 对， 对， 而且还方便。 这是一个方式，游览交通两合一的方式。 对对 对吧？ 然后我在俄勒冈和加州开的都挺多的。俄勒冈，因为那边其实也是可以滑雪的， 帮助带货嘛。 对 对对，肯定是有这个需求嘛。 是，然后它也是一个滑雪圣地，因为它有它是一个火山那么一个地形，然后就是有几座火山在那儿，然后有一座火山是那个滑雪是全年可以滑的， 哦、 就是夏天你去也是可以滑的。 那么高， 是 海拔还不低的。 海拔3000多吧。对。然后它现在其实好多中国国家队自由式的那些人，他夏天会在这个山里 培训 训练，对， 好高级， 好高级。 美国的昆明， 美。美国的昆明，来闭关了啊！ 对对， 这座山封了。 我就觉得很专业，涉及到专业领域，会想到一些中国 对 对 对 对 有特色的城市。 他不就在昆明培训吗？ 对吗？是吧？ 对。然后俄勒冈这个整个州的特色就是它户外运动比较多，你夏天可以，你看可以滑雪，然后可以漂流啊，可以徒步，可以骑马。 太爽了，太爽了！ 我觉得美国西部就是很纯自然的那种，大景会特别多， 对， 特别多。 对， 喜欢牛仔文化的，真能感受到牛仔的风情。 西部牛仔哈，哎，但是说实话，我很少。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美国东部，尤其是自驾。今天正好这个我们的瑞来了，绝对得说一说美国东部。我很好奇美东有什么？ 东部自驾有什么线路吗？ 东部肯定首选是纽约，但除了纽约之外还有什么 啊？ 对， 妈呀， 那太多了。 其实也很多，东部其实你想见识一下真正的美国的话，我觉得 还是东部。 东部，因为你 真正的美国是什么？ 首先说纽约吧，先说纽约，它是一个对， 必须的， 哪儿哪儿的人都有。然后你去那儿，可能走到街上，你听着五种语言同时交流，然后就是 风里密码， 对对，然后不但就是这个文化、经济啊，它都是一个中心，我觉得。就是 哎呀，那碰撞的全是火星的， 真的真的是的。 对，就是作为一个你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你总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么一个城市。 哇，纽约好棒。 哎，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可以说纽约就是一个实现梦的地方，不管你想干什么，你在这里总会有机会给你。 是这样的，完全没有夸张这一点。 哦， 我的天，包容性也机会 很多，包容性好强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东部它你往顺着纽约往南下嘛，然后它沿海会有一些你平时听不到的州，比如说北卡罗来纳， 对， 南卡罗来纳， 我特别喜欢北卡罗来纳的配色 啊， 是啊，南卡罗来纳州连 球鞋嘛， 不是说连总统都忘了吗？ 文斯卡特尔、迈克尔、乔丹的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嘛， 是 Laker 文化嘛。 美东其实大城市就纽约、波士顿这两个，但是像这个南北卡罗来纳州，这个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介绍的呢？ 这个是什么风格？ 就是。为什么我说真正的美国呢？因为它可能是美国村的一部分，但是这村里人口并不少，并且他们的那个经济水平并不低。北卡南卡有很多就是高尔夫球场，然后整个州比较暖和，然后树也很多，然后也很绿。重要的是它有在那块你能看到很多就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一些遗迹。然后你包括你再往南下去新奥尔良附近啊， 听爵士乐去了。 对，然后就是那边那时候都是所谓的就是美国南方种植园， 是的 啊， 并没有鸡翅的一个地方。好些朋友说啊，新奥尔良鸡翅又上新货了，我们去新奥尔良吃其实并没有，是吧？ 对对对对对， 新奥尔良确实是爵士乐之都，因为美国的比如说艺术。纽约艺术、洛杉矶艺术都是非常直接和精尖的部分啊，比如说到新奥尔良，真的是到处可见直接演奏的爵士乐手嘛，酒吧里头、广场都会有啊，这太刺激了，太好了。 对，然后美国受音乐的话，就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也是那个乡村音乐之都嘛， 是是是是。 对，然后他也是，就白天你走在街上，哪哪都是音乐，然后那儿其实有一个特点，我当时现在想起来特别记忆犹新啊，就是你走在路上那儿。基本上全是白人，而且基本上不管男女都在大街上抽烟，而且身上全有纹身，是这么样一个地方。 我的天哪，就让我想到了还是中美洲移民那些感觉。 对对 对, 对，就很有视觉的冲击。 对， 什么各种涂鸦呀、滑板呐、啊、oversize 呀、啊。 印第安呢、啊？印第安车比哈利还高档，对吧？印第安， 对， 真的呀。 印第安一开，哈利都牵上道，真的那个广告 连闪， 是不是？ 嗯，是。 反正我觉得很狂野，很美国、嗯、啊。 对，嗯，然后。就是美国南部，就是可能是我们一般中国的想去美国的游客可能想象不到的美国的另外一面， 南部 因为、嗯、对 南部，嗯、南 部 不是海滩那面吗？比如说海明威那个所在的地方， 是 那个南部，西南部还是东南部？ 东南部， 东南 部。 哦、 我所说的南部基本上包括佛罗里达和这个，新奥尔良那个州叫啥忘了，路易斯安那、嗯、 啊， 路 易 斯安 那 叫新奥尔良，路易斯哦、嗯，我觉得这个可以玩的地方太多 太多了， 嗯、 哦、 是，然后路易斯安那州那块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你去那儿光走在街上不看人啊， 不看 人 不看人啊， 光看街上光走在街上有可能觉得自己是走在欧洲，因为当时是法国移民先登陆的这块地方、 嗯、 所以它很多法式的建筑 哇、 哦， 然后直到现在它那块还有就是每年一度的节日叫 Mardi美国人叫 Mardi Gras， 但是他其实不应该这么发音嘛， 嗯嗯， 就是一年一度大家聚在一起狂欢的这么一个 party， 真的是特别 几月份？几月份？每年都会有是吗？ 对，每年都会有。然后这也不是 一大冬天， 不是大 冬天， 他那块都是热带嘛， 是的，是的， 一年到头都很热。 嗯， 然后他也不是音乐节什么的，就是一个大节日，你就去 全民狂欢。 对 对， 每个地域都有他的文化。当然，你在那个 Rain 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嗯、 又读大学，又在纽约待，又在他那个地方待，东西也自驾过、 嗯嗯嗯。 消费物价的水平来说，因为我们出去玩呢，就会对这个钱比较敏感。 嗯、 你看我有时候出去玩，比如说计划非常好啊，比如说、 嗯、 酒店呢住差不多的就行 啊、 嗯，然后呢、嗯、机票呢咱们订打折的， 嗯、 然后就是出去要节省吧 啊、 嗯，然后 一下超了， 对，超。很多，然后你 就那是为什么呢？ 买东西、吃饭、交通费，你到时候不知不觉就瞎花了很多。 嗯嗯。 那比如说在东西这两个大概的区域当中，西部比东部要贵，还是东比西部要强一些？物价，你觉得？ 其实差不多。有几个大概因素吧，一个就是。税，当地的税、 哦、 然后美国每个州的税都不一样、 嗯、 高有低，俄勒冈比如说免税就便宜一点、 嗯、 其他州比如说芝加哥它是有9%多的税啊，就自带、 哦、 自带贵属性 哦，芝加哥 对 贵属性 对，然后洛杉矶也是，纽约也是，然后这大城市基本就很贵嘛、 哦、就肯定越大的城市越贵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有时候超预算嘛，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消费，我们 对 其中一项意外消费费就是说罚单，就是你开车、 哦、 千万不要被罚， 对， 罚的厉害吗？ 罚的还挺狠的，据说 非常厉害。 嗯， 小到停车其实不厉害，停车我之前欧洲去荷兰的时候有一次违章停车，他罚了我104欧元。 104， 我天哪，104欧， 就停了15分钟，然后那个 我的天， 哎，不说了，那个 都是累。 对，美国的话，洛杉矶当时罚单一张是30多刀的样子，但是希望大家还是避免这个消费啊。 对， 能交钱还是 交钱。这30刀是顶级的罚，还是按照时间叠加罚？还是比如说你停就罚30刀？ 停就罚吧， 30起步， 起步价。 嗯， 对， 罚款起步价， 就和咱们这边违章停车交个200，感觉 啊，类似差不多。 哦、对对对，嗯， 然后 差不太多， 这还是便宜的。然后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停上面警告，有指示牌警告你说你要停在这儿，我就把你拖走这种地方 啊、 嗯。因为我有朋友有一次停在了一个麦当劳的停车场，你可能觉得麦当劳没有问题吧？ 嗯。 嗯， 哎呀，拖走了，然后最后花了大概有300-400刀吧，才把车拿回来。 哇，天哪，你还得付人家人力物力费呢，人家警察给你来拖车，这是不是得出动人力啊？来回这个返程是不是也得要油钱呢？ 在路上遇到这种事特别糟心， 是的，关键你还找不着。 对对，不知道怎么办。 对， 他们那个拖车公司真的是太赚钱了，真的 是不 是？ 是 啊， 一次就这么贵。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说不要超速，尤其是自驾的朋友，大家那个一个是不要在高速上超速啊，这个我干过、 嗯、 我当时限速60多的路段，在加州的时候限速60多的路段开了90多吧， 嗯 啊，这个是英里每小时啊，不是公里每小时、嗯、然后当时被警察拦了，然后我们当时车上3个人，我在那儿开车，然后另外2个，一个在副驾睡觉，一个在后排睡觉，然后我开着车，警察那美国的不是摄像头嘛，他是警车在后面追你、 嗯、 我又看后边怎么开始亮灯啊， 然后 开始抖音直播， 给我 拉 抖音，快怎么追人 呢？是，然后大喇叭就开始喊你靠边靠边靠边，紧张呀，当时才19岁吧，然后也 19岁 19岁的 的时候 开车自驾嘛，然后也特别紧张，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驾照对，然后 兴奋啊， 然后美国警察报那谣言，一白人大哥就过来了嘛， 敲车， 我想 哎下车， 哎还真是，我想下车来的，他不让我下， 对， 美国警察都是那种嘛，他因为美国可以持枪，所以他不让，他要你在车里不要动，然后把手放在他看得到的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啊，就不然他怕你掏枪，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记忆犹新的就是说，最后他给我下完罚单，他说你知道我在这条路上每天会就是 截多少 个中国人吗？不知道截多少，他说就是我 每天 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会截到，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来这条路上开车的中国人都会 超速，他都会超速，60英里是100多， 90英里那速度挺快的 啊，估计是到160了， 差不多， 对， 是吧？听 那肯定的， 这确实的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就是他还算是在美国有生活经验的中国的朋友，如果第一次就奔着纯自驾去的，你会紧张，手啊不知道怎么放，一激动很容易出现问题。 对，一到自驾这个话题我就很头大，因为我是从来不敢在，就是我也没去过美国，去美国我也不敢选择自驾，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哈。加我们的时间还有3分钟，要去无人岛捡垃圾这事没说呢。 好的， 这到底怎么形成这件行程？ 怎么去到了无人岛？这个无人岛是什么岛 啊？是佛罗里达的 Biscayne 国家公园属地内的一个小岛，然后当时上大学嘛，然后是作为志愿者报名参加的这个活动，然后为什么要去捡无人岛捡垃圾呢？是因为当地有一个物种是海龟嘛，海龟它濒危灭绝了，为什么会灭绝呢？因为它 垃圾太多， 对， 就 每年 环境遭到破坏， 对，每年它都会去沙滩上 产卵。 对，下蛋，然后由于这个海洋飘到这个沙滩上的垃圾太多，这个垃圾会把蛋给缠住，然后小海龟就孵不出来了， 哎呦， 所以它要灭绝。 嗯， 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些垃圾， 有意义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的，捡垃圾， 义工志愿者， 对，但是在那儿就捡垃圾就很爽啊，你想象一下，你去马尔代夫捡垃圾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哎呦， 我的天哪，拎着个水瓶子啊，我可以在阳光下奔跑 的，真 的， 抖音又开了， 对，抖音又开了，哦，鲨鱼。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国家的生活节奏不一样，同样是当志愿者捡垃圾，他们的环境决定他们工作的这样一个氛围啊。 对， 是， 对对对。其实刚刚我们的 Rain 提示了很多，其实我们说自驾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但是当你违规了之后，比如说违章停车、超速驾驶，给你旅程带来的影响是你意想不到的。你光听啊，是真是当事者烦死了。真的 是 当时超速罚了我200多刀，千万别超速。 200刀， 对啊，200多刀，1000多块钱呢，那叫。 是啊，你想一天如果租车的话，这个钱都能租2天车了， 是， 对， 是不是？ 真是。 所以说，真的要提醒大家，英里和公里差的挺多的。 对，再一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没什么经验的，我觉得 还是坐副驾睡觉吧。 对对对，就是你可别选择 副驾，千万别睡觉，驾驶员容易睡着的。 哦，对对对， 是陪聊，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副驾很重要。一级方程式副驾是这个。指挥官是司令员，对不对？ 对， 他会及时反馈情况，哪个好走，哪个不好走。其实我们的瑞，其实他有很大把的生活经历和旅行经历哈，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健谈的北京姑娘哈。我老注意你的手，你小时候学过钢琴吗？ 小提琴，小提琴。 你看， 小提琴啊， 学过音乐的手 啊， 他的指肚非常的圆润和饱满，因为有音乐感觉的人，他表达的时候会有自带的气场的感觉。 劳动人民的手。 没有开玩笑，其实我会觉得当时新奥尔良这个地方有爵士乐的感受，还有那个江村乐的鼻祖那些地方，我觉得美国确实一个特别大的包容的国家， 对， 而且很多人喜欢美国是有它的原因的， 对 啊，其实并不是那些什么专卖店呀、什么免税店，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还有特点。 其实美国有很多的那个地方就跟我们国家一样，其实哪个国家我觉得都有好的繁华的地方，也有你看不到的可能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对对，说到这个最后一点，咱们说治安的问题哈。 那 个瑞说说那个你生活的这些地方感受过的治安哪个比较容易出问题，大家注意的治安的话，治安不会就好了，没关系啊。 行。治安的话，我个人是没有，就是在美国期间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就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在洛杉矶和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这种大城市啊，它有的迈阿密就是会有一些枪击什么的，然后它那边毒品可能比较多，大家就注意。 对对对， 晚上尽量别太晚出去溜达就行了，对不对？ 那个希望大家一切注意安全，也不要错停车，也不要超速，感受阳光，不要感受这个什么冰雪交加那种心情。 哎呀，是的， 是吧？你现在还经常回美国吗？还是 今年回了几次吧？ 哦，有 回了几次哦。 哎呀， 对，哎呀，我的天哪，是有业务上的往来是吧？嗯， 出差。现在做的工作是策划的工作， 对对， 是什么策划？演出吗？还是什么呀？ 活动吧， 活动 策划，还是偏 市场活动 啊？偏这个滑雪这方面吗？ 运动相关的会比较多。 OK。希望我们的 Rain 在这个自己的工作上越来越开心， 是的， 也希望 游刃有余， 对，希望介绍你身边的朋友啊，有各种经历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旅行的感受，大家一定要去自驾一番，美国自驾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 是的， 小心谨慎，谢谢我们的 Rain， 谢谢 Rain， 谢谢。 对，这台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城市啊，熟